第二折，当爱那无

全心意，又算爹爹把掌轻。第二件，为父我好长，林允之凭武艺和仇寡印好风，到那时衣锦还乡，门户改，咱父女苦尽天来，身受辱。这而今并非是爹爹心狠不顾你，儿啊，人生需要那顺势而行。这姑娘冷冷苛苛，把天论看，战兢兢的弱体，惨淡淡的花容，板上说爹爹感情事，要将儿我卖呀，怀德说这事出无奈，在患难之中贤孝女一闻此言，惊破了胆，本有人想去斗面皮情，在耳目中点点珠泪洒前胸，痛哀哀哭了一声，亲娘闭口无语。被浊气的姑娘跌倒就在柳萍，高怀德将可怜的亲生昏迷于地，哎呀急忙忙把贤孝女抱怀中，娇儿啊小桂英，你你休啼哭，莫伤情，为父我不去了，不去了，我也舍不得笑，叫声咱父女宁可双双在家中饿死。儿啊，死者半痛胆，摘心叫我怎么养得起成，姑娘猛一惊，她的心中辗转暗丧情，我桂英前生早定是奴才的命，料想难逃，这是妾的命，少不得忍辱低头，为下贱叫爹爹好放心，前去奔风虎云路。想到此沾沾珠泪，将身站起，爹爹非是女儿我不顺情，想孩儿我自幼无娘。